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5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5。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天气转阴，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天气。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气温也是略有回落。由于能见度还可以，今天还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多云转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的大气条件扩散有所转差，气温也是略有回落，不过能见度可以，大家还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的。预计未来两天城区都没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最近的路况信息。本时段东西部环路的交通压力上升明显，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劲松桥，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姚洼湖桥，东五环化工桥到五方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部环路是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以及西五环的八角桥，以上路段也是南向北方向行驶不畅，请大家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从明代航海历史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唐，晚号孟珠，山东蓬莱人，是明朝的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光曾经撰写过两部重要兵书，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在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中占据2本之多。那么问题来了，这其中的一本叫《练兵纪实》，另外一本您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A. 纪孝新书， B. 虎前经， C. 魏辽子。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稍后的访谈部分，我们会接着上周四啊没聊完的话题，和您聊聊从这个郑和航海啊下西洋，以及戚继光的这个抗倭的故事，来看一看明代的这个航海的历史发展啊。今天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在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中，戚继光就占了2本之多，这其中一本是《练兵实记》，那您知道另一本叫什么名字吗？ A 是《纪孝新书》， B 是《虎前经》， C 是魏辽子。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 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的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伯驹是我国老一辈的文化名人，著名的古书画收藏家、诗词学家、戏曲艺术研究家。自1956年起，张伯驹、潘素夫妇陆续将收藏的100多件书画文物捐献给国家。最近，予所收续《咏村五土》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已经在4月2号到5月6号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展出。据悉，纪念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将在2018年陆续举办。昨天，被誉为世纪拍卖的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系列珍藏正式举锤。这位传奇家族第三代掌门人几处豪宅中的艺术品悉数上拍，其中首先进行的是19及20世纪艺术晚间拍卖。这个专场涵盖了莫奈、毕加索以及亨利·马蒂斯等多位艺术巨匠在内的44件拍品，其中备受关注的毕加索玫瑰时期的作品《拿着花篮的女孩》最终是以 1.02 亿美元落锤，加佣金1.15亿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7.3亿多元。这一价格也刷新了毕加索玫瑰时期作品的最高成交记录。从今天开始到6月30号，各国中国文化中心将会举行全球联动活动中国文创产品展示周，活动涵盖了文创产品展示、项目推介、产业交流与合作和人才互动为一体的综合性主题文化活动。据悉，目前中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35个中国文化中心。近年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积极配合国家战略，阐释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民心相通，践行创新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面向住在国公众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记者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8个月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人员从四川省成都市的十里村的崖墓群中清理出了东汉中晚期到两晋时期的崖墓90多座，其中20多座可以确认成成汉时期墓葬，是四川地区同时发现成汉墓葬最多的考古项目，共出土随葬器物400余件。据介绍，由于成汉政权历时较短，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较少，因此这20余座成汉墓葬的科学发掘，对于研究成汉政权性质、成汉时期科技水平以及宗教信仰具有重大意义。最近，广东省广州市的万木草堂举办了聆听寂静，声音加视觉作品展。在这个展览上，声音艺术家以康有为、梁启超办学的历史文物建筑万木草堂为载体，用声景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全息声录音方式，结合万木草堂的园林景观和视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展开了一场声音、视觉、观者交互式的艺术呈现，为观者带来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展览在万木草堂的不同景观、不同绘画陈列区设置了感应装置，当听众头戴耳机触发感应装置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景观，带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中国邮政定于明天发行当代美术作品选二特种邮票1套3枚，邮票内容为丰子恺作品选、李苦禅作品选、关山月作品选，分别展现了千家山、郭靖朝晖、高瞻远瞩、陈练三幅作品。这套特种邮票从发行之日起，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集邮手机客户端和中国集邮微信商城出售，出售期限6个月，热衷书画作品和集邮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 号称世界上最高最快的钢木混合结构过山车，在运营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故障，所幸无人受重伤。这座被命名为钢铁复仇的过山车在运营的首日返回时，撞到了停放在装载区的另一列过山车的尾部，园方急救人员疏散了车厢内的四名乘客，并紧急暂停运营，直到当天夜间才重新对外开放。这座过山车高约 62.5 米，以每小时119公里的时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快的钢木混合结构过山车，并因多项指标打破了10项过山车世界纪录。无论你喜欢跑步、做瑜伽还是打球，运动前后的饮食是都需要注意的，否则会影响你的运动效果。最近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运动前的饮食应该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适量的蛋白质、低脂肪，以确保运动时身体能量充足。运动后的饮食必须包含有帮助身体迅速恢复的营养成分，蛋白质是最佳的选择，不但易于吸收，而且含有帮助肌肉恢复的必备氨基酸。此外，高蛋白食物能够增强满足感，专家建议可以食用现成的蛋白粉或补充禽蛋蛋白，用来增加蛋白质的获取量。陪孩子写作业的妈妈们要注意了，最近芬兰的研究人员发现，想帮孩子完成好作业，随时指出错误的地方可能会适得其反，阻碍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这项研究分析了妈妈们对待孩子家庭作业不同的处理方式后，得出了上述结论。研究涵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2000名芬兰孩子。研究人员发现，无论孩子的学习能力如何，妈妈们给予的具体帮助越多，越不利于孩子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还可能导致他们能力发展不良。给予孩子们更多的作业自制权，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任务持久性。英国伦敦多家超市准备在店内安装水培蔬菜水果种植设备，让顾客买到最新鲜的食材。目前这种超市农场已经在柏林50家商店里落户，这种商店都安装了自动化室内种植设备，能种植西红柿、草莓、绿叶菜等多种蔬果，让蔬果盆栽在配备自动照明和浇灌系统的玻璃柜里生长。每个柜子可以种若干盆栽，无需使用农药和化肥。顾客在超市里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可以亲自采摘这些绝对新鲜的水果。这样的蔬果销售方式除了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产品新鲜，还能减少运输费用和包装需要，可以说是既环保又便捷。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最近从交管局了解到，西城区手帕口铁路道口正在进行平改立工程占道施工，为保证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即日起到6月15号期间，手帕口铁路平交道口禁止通行，铁路道口南向北双方向的过往车辆请绕行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二环路、广安门外大街通行，东西方向过往车辆请绕行莲花河南街、南蜂窝路、莲花河东路、白云桥、天宁寺前街、广安门北滨河路、广安门外大街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过铁路道口南侧新建地下通道通行。最近一年，一些手机软件开始在朋友圈卖力的推广，号称不用跑银行排队等候，在手机上下载个软件应用，就可以查询自己的央行征信系统个人的信用报告。有市民下载感觉还很方便，却完全没有感知到这背后埋藏着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指出严禁未经授权认可的软件接入征信系统。需要提醒您的是，虽然用这些软件确实方便，但是其实这种方式非常不安全，很容易被盗用信息。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您，但凡是要您填写个人信息的软件，都应该小心谨慎地填写，以防个人信息外泄。最后为您介绍一下最近的演出市场。西萧堂戏剧工作室携全 新的全市的经典爱情话剧《再不结婚就老了》再度回到了广大观众的视野。这部由关皓月导演、丁志杰创作的话剧曾经演出数百场，经久不衰，被誉为颠覆式经典爱情话剧。这次的版本除了原班人马悉数回归以外，还力邀了海外留学归来的优秀话剧演员刘妮妮亲情加盟，用法式表演呈现出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即日起到27号，这部剧在西区剧场上演，热爱戏剧的朋友不妨走入这部剧场，感受一下颠覆式经典爱情话剧的魅力吧。5月31号到6月1号，来自意大利的机器人特奥特劳尼克与钢琴家罗布托普罗塞要展开竞争，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一场人机对战。在这次音乐会上，机器人将挑战包括《野蜂飞舞》《月光》及肖邦、门德尔松、李斯特、贝多芬等诸多名家的作品。到底这次艺术领域的人机对战谁能胜出呢？大家不妨关注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是这样，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婴儿长到周岁，一般已能爬行和手扶站立，届时家长要让他抓周。抓周是将数十种食品、玩具、日用品、学习用具等无规则地摆满一床，如蛋糕、果品、拨浪鼓、不倒翁、手绢、尺子、汤勺、书本、毛笔，不一而足，令婴儿眼花缭乱地爬去抓。婴儿只一次抓一件，以物适应。如抓到汤勺，视其长大必擅长厨技，烹调有方。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每将书本文具放在明显而易抓到的地方，甚至把着手让婴儿去抓，而婴儿无知轻重，逗得何家人哈哈大笑。 城市文化范儿，从明代航海历史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唐，晚号孟珠，山东蓬莱人，是明朝的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光曾经撰写过两部重要兵书，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在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中占据2本之多。那么问题来了，这其中的一本叫《练兵纪实》，另外一本您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A. 纪孝新书， B. 虎前经， C. 魏辽子。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访谈部分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就是在中国古代的十大兵书当中啊，戚继光就占了2本之多，这其中一本是《练兵实记》，那另一本叫什么名字呢？A 是纪晓新书， B 是虎前经， C 是魏辽子。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